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点样讲啊？星中港团都唔会有错啊！夸张嘅，新加坡、中山、香港、香港仲分牛头角同北角。咁呢啲唔好讲住先，但系咧都要讲下咧，即系呢期咧，即系又唔知真系唔知点讲啊！即系好多好多事发生喺香港，系咪先？咁啊，有好多人真系问喂，啲大陆人咧系咪好捻憎你哋啲香港人啊？而家咁样，你知啦呢啲。啲政府機器嗰啲輿輿論咧，咁啊，即係搞到好似我香港人係恐怖分子咁樣噶嘛，係咪先？咁我可以做講一單咧，我親身經驗嘅。咁上兩個禮拜咧，我就喺羅湖村啦，咁啊喺一間茶餐廳嗰度食嘢，咁啊啱啱咧就播緊一啲直播。是咩直播呢？就係嗰啲示威者啊，掟即係真係掟晒砖，好啦恐怖啊，有啲差佬就係掟緊催淚彈咁樣。咁樣咁我聽到有啲羅湖村有啲住喺嗰度啲人呢喺度講下啦。咁呢就咁我聽到佢講呢都好似好抱啲示威者。OK， 咁跟住呢咁我講嘩打喇喎，咁樣打啦，我真係一條戇鳩鳩咁爆咗佢出嚟。跟住嗰條友呢就真係問我喂你撐邊度啊？嘩屌你老咪你咁樣問我，我真係唔敢答過，坦白講。即係我係覺得喺你即係喺嗰位仁兄嘅講法呢，佢又好抱啲示威者嘅。因為佢唔止一個，佢一張台六七個。咁當然啦，我又覺得好似有啲又唔好抱示威者啦。 大陸人嚟嘅。 跟住我同佢傾個偈，佢問我撐邊邊咁樣，我就話我唔方便講。咁你中立㗎？我哋話呢冇中立㗎呢、這個世界。咁我盡量俾佢知道我係咩身份，但我老虎蟹都唔想直講㗎。我真係驚，如果就算你抱示威者，你隔離嗰個撚咗唔抱我都仆街㗎嘛。因為講真的要打我嘅話、真係任家產佢唔會幫我㗎嘛，係咪先。 咁無端端唔會打你嘅啫。 唔一定㗎。即係我咁身邊就同佢傾個少少偈啦。咁原來呢佢又問我係咪住呢度，我話唔係啊，我住喺酒店㗎。咁你住喺酒店嘅，咁你上嚟做乜嘢啊？我上嚟吃喝玩樂啦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呢我就即係言談之間啦，咁我都開嚟估佢香港人嚟。佢係講純正香港廣東話，即係我哋呢一隻，即係佢唔會講個閪字嘅，即係我覺得因為講個撚字嘅。但原來唔係㗎喎，原來佢係羅湖村嘅村民，即係嗰啲咁嘅撚嘢，好似。 所以我一開頭問你，究竟佢係大陸人定係香港人？ 係好撚緊要啊！呢個真係好撚緊要。咁佢係羅湖村嘅村民，即係一定係大陸人嚟嘅。OK， 即係好似我哋啲原居民咁樣啦，咁樣住喺嗰度嘅咁樣。咁啊，我知道，咦？可能唔係我哋生存得咁緊要，即係我成日覺得一樣嘢，我哋網上邊講，梗係講到撲街啦！你現實行出去睇下，係咪咁咧？咁其實又唔係咗真係個個咁樣真係你兩個人嘅。但當然羅湖村係一個個別例子。點解呢？因為羅湖村太接壤香港啦。 基本上深圳啊、廣東啊、南面嗰啲就會好啲囉。 都唔一定啊，我覺得廣東 北邊就會差啲囉。 我覺得廣東已經有啲奇怪㗎啦。即係可能我咁樣講。 你始終唔係接壤邊境㗎嘛。接壤邊境嗰個訊息可能好啲啦。 即係我點諗呀？點睇呢？羅湖、福田我諗會好啲囉。即係我因為我冇接觸過其他啲外省㗎啦。咁羅湖、福田就會好啲。即係可能去到環江啊、龍江啊，即係深圳嚟計，喂都已經可能就好憎恨你哋啲香港人㗎。 未必嘅，咁你可能有香港人上去玩嘅地方咪會知多啲囉。 咁又係啦 ,ok? 咁你答咗咗咩問題，因為我啱啱呢就去咗珠海玩，咁珠海其實都幾平靜啊。咁跟住呢我走去 check out 嗰時候呢，因為我有少少嘢做啊，我 check out 咗之後跟住落返去下面嗰間酒店嗰度呢叫佢幫我寄快遞。咁我順便講下， 咁佢有個即係嗰個大堂嗰個諗咗，然之後係咪有心地咁諗嘢咧？話哇，你呢排香港都幾危險喎，咁啊幾恐怖，因為廣東話講嘅，即係危險恐怖恐怖咁啊！就我話係㗎，而家最安全咪珠海咯，所以我哋咪嚟你呢度玩咯，啱㗎，呢度係最安全嘅。哇！即係佢即係你明唔明嗰個佢個底嗰個意思係乜撚嘢？喂，你香港真係好危險。啊！邊度都冇你香港咁危險，喂！即係佢覺得係一個危險嘅話，咁就好難認為佢唔抱大陸嘅政府咯。覺得唔抱大陸政府，佢先會覺得香港危險嘅啫。即係我哋抱香港人嘅，我覺得又梗係危險啦。嗱，我唔好費事講咁多啦。我自己咧，民陣搞嗰啲咧，我次次打卡兼影相，擺上 Facebook 嘅。但係我有冇參加一啲？冇民陣嗰啲咧，即係嗰啲唔係和你飛嗰啲咧，我梗係有啦。咁我哋係咪行得好前？梗係唔係啦。咁我都有睇過，但係我又唔係次次都去。咁掟催淚劑打之前，其實通常我走咗噶，或者我可能離開好遠，我又可能聞唔到嗰陣味添嘅。啊，咁我又去，但係嗰啲我咪唔打卡咯。但係嗰啲就最嗰啲去到咁撚亂啊，即係可以話亂啦，我都覺得好安全啫。只要我唔攞嚿磚頭，讓磚頭飛。我只要唔揾啲雷殺炮啊，而家叫做啊雷殺槍啊，係用啲咩啦嗰啲，如果射鳩啲差佬咪得咯，係咪先？即係我會覺得係咁嘅。 都唔係㗎，依家咁好多係突然間啲速龍突然間包抄，跟住你走唔切㗎嘛，好多時候。 個問題就係我嗰個定位啦。我定位又唔會好前喎，真係唔可以叫前添啊！ 唔使前啊，依家基本上。即係佢一包你嘅話，你就 你包我唔到啊！我一定就得啦，你就係真係太嘅，我真係太撚蛇龜啦，太怕死啊！你明白啊？太怕死咁我就咁啊！其實次次都即係唔係次次嘅，有幾次咧，其實喺就前面係衝緊嘅，咁我都知係衝緊嘅，因為太撚大班人啦，屌你嗱，我就冇衝過嘅，我就嚟轉及下天橋及下啫，啊咁都我就好安全嘅，咁我因為我想睇下嘅真相啫嘛，我唔似好似某位朋友咁啊，陶君衡咁樣啦，都年紀大就咪撚重啊！喂，佢戴曬豬嘴啊，而家知唔知啊？啊，所以影佢都唔知，都認佢唔到。佢嗰次唔知道要匆匆下要撤退啊！都係佢因為唔好前，佢應該係比我前啲嘅。咁撤退扭親只腳。 你遮打花園，遮打花園嗰個集會，咁佢就同阿肥良一啲過咗去睇嘢。 睇嘢。都前啦， 都舐嘢，因為佢喺天橋上邊，咁跟住下低放出嚟彈，咁啲煙攻上去，咁佢要走。 佢走啊扭親，咁死唔肯就死你咩年紀？ 都唔係衝啦，已經係。 唔係你咩年紀？我成日覺得 屌退都扭親。 即係嗱，我坦白講，如果俾十年前皇后碼頭嗰陣時候話 WTO 韓龍嗰陣時候，我可能已經被捕咗都唔出奇嘅。因為嗰陣我睇只狗啊嘛。哇！嗰陣我一樣搶盾牌啊，搶鐵馬、啊。 嗰陣根本都冇咁嚴重咁。 嗰陣時啲差佬邊會剝你個頭一掃下你手指啫嘛，都痛噶、啊。我翻到屋企手指腫噶、 啊。俾人拉咗都係可能講緊都係手下行為啊。 啊！咁而家非法集結 都係幾個禮拜 啫。立親咗三個月啫嘛。即係如果嗰個幾年，即係十年前到我啱啱參加社會運動嗰陣，喂我嗰陣我係最勇噶。即係除咗年紀以後，我就冇咁用。啊，陶君衡仲係咁撚用嘅，即係當然佢睇下嘢啫。但係講真，你唔知阿碌你冇去過環境，因為你喺大陸生活，你係要有勇氣嘅。 嗯， 即係你去到一啲好前線，又唔係前得咁多，你見到嘅話，你都用到，你都真係要有勇氣。 我都去過一次，對住啲防暴警影相，我都影過。 都影過，咁其實都要有勇氣。 唔會打卡啦，大佬傻。 係啊，真係冇打卡。即係要有勇氣，真係要有勇氣。即係唔係話好似我哋自然和你飛咁㗎喇。即係我覺得有去嘅話，你睇下 你真係 就離遠啲囉。 被捕嘅心理囉，你去 係囉係囉係囉。如果你真係行得前嘅話啦，咁你好似我行得咁又唔可以叫前，又唔可以叫後呢，總之係超越咗少少和你飛呢，咁我就應該係嗰個位置我嗰個應該最安全，一定走得到囉。 咁我覺得你最安全就係、是你離遠見到防暴警察，你好走啦。即係你最好唔好逗留到防暴警察開始衝嗰陣嚟 先。其實都係嘅。總之話，我唔會鼓勵你哋衝啦。咁我又唔會 因為我覺得個體嚟嘅，你都冇乜所謂。 我自己唔衝，我唔會鼓人衝，好簡單。 啊，咁樣 自己做唔到我就 你哋自己衡量啦。因為我哋聊天室有網友啊，都好似行得幾前下 㗎。 咁我哋啲咁撚和平理性以前啊，都有啲行得咁撚前嘅話，咁樣即係我都會擔心啊。但係講真，呢啲嘢咧。唔到我講嘅，因為 唔使勸㗎喇，依家大家都知道嗰個後果嗰、那個 啊。你個意識形態已經決定咗你㗎。 勸嚟都冇用㗎。 但我就會點樣作為一個主持人身份啦，作為一個朋友身份啦，我都勸某一幾個朋友，喂，唔使咁年紀唔使衝嘅，因為你年紀都唔係後生㗎喇嘛，話俾你聽，你啲三張幾四張㗎喇嘛，係三張四張仲衝得下嘅，但係你係唔會夠班廿零三十歲嗰班好氣好力㗎嘛，你走又唔夠佢哋快，係咪先？因為我想講就係咁多嘅。當然啦，我會留返一啲關於呢個香港嘅嘢，咁留返可能過幾集講，因為呢集呢就快出街，一錄完之後聽日 就出街，所以我想講有啲咁嘅層面，希望有啲網友聽眾又好，網友都關心啲同埋小心啲啦，咁你自負盈虧嘅呢啲，我幫你唔到㗎，係咪先？好啦，咁講返，真係都係呢句笑話，冇心機搞團，完全冇心機搞團，即係完全係唔想去玩，即係我可以話呢，就當然香港我有時都要酒店中下啦，唔好意思，但呢三個星期我都冇，我連酒店中都冇，咁即係佢有我扎咗三個星期飽，我啲神山虎真係慳返好多，我慳返好多神山虎啊！咁自從上次同阿小豬之後呢，就根本就小豬嗰陣未講添，解鎖不如下次先講啦，下幾次先講啦，冇搞過嘅，即係冇心機嘅，嗰個心態又去到屌，喂，你仲你好阿刁文牛，你好唔好意思搞團㗎，你好唔好意思㗎，而家兵荒馬亂，水深火熱，咁當然啦，如果唔搞團嘅話，又唔搞啊，我就冇接觸做啦。咁有時真係為搞而搞啦，但係為搞而搞我都唔想搞。咁咁啱得咁巧啦，咁就啱啱就新加坡有網友過嚟，咁佢嚟到就唔招呼咩？咁我就當然俾，唔好咩，我都係覺得俾個藉口自己嘅啫。咁咁去玩啦，咁當然我話吹下雞啦，即係好個別問嘅啫。即係我喺聊天室度講下有啲網友就栽啦，我冇真係吹過雞，我雞都冇吹過嘅。咁跟住又有個中山住喺中山嘅網友啦，咁佢就話我有興趣，因為行一星期五，咁我得啦，跟住我就淨係私下就 call 咗大的，問佢有冇興趣，因為大的呢期都 好 free 啊， 好 free 啊嘛，佢去得好密啊，而家佢個個禮拜去啊，佢個個禮拜去 珠海，珠海， 仲有其他地方揀咩？你有惠州咩？你有深圳咩？下個禮拜講下深圳自己咩環境啊？呢個禮拜唔講住。咁有好似四個人，咁我已經冇再吹雞啦。甚至乎有啲網友話想參加珠海團嗰啲咧，我都冇啦。因為我點解我咁做咧？我又費事話咧。你一路話參加嘅，我未覆佢噶嘛。牛哥咩環境啊？香港咁嘅環境你仲玩冚家產，我真係驚俾人咁屌咁，你知啦。咁我就冇約，我就呢四個咁就去啦。咁開咁我哋諗住星期五去玩㗎嘛。咁我慣例呢就星期四日先至問咗經理，先至再問咗先至再租酒店嘅。咁呢就可能唔知點解呢，我就覺得中山嗰位網友呢阿波波啊，好升級佢。佢星期二呢，即係我群返咗話要玩呢，佢自己私下已經訂咗酒店。咁其實呢而家因為佢去聽節目，我就你喺度講，唔贊成咁早訂酒店。當然你如果早啲訂酒店，可能嗰啲酒店會火會平啲。但係坦白講，阿波波都唔自在一百幾十啦，係咪先？即係我其實我玩呢啲咁嘅團啊，或者啲咁嘅我好小心。因為我覺得我係試過不下數，唔可以數十次啦，都有十次左右係臨時取消嘅。即係如果你譬如你真係訂咗酒店，喂你就臨時取消㗎喇喎。咁嗰間酒店你又起碼唔見四五百蚊啦，係咪先？你啲人冇得玩㗎嘛。但係你因為慳咗個幾十蚊或者一百蚊，咁如譬如臨時取消你間酒店就冇㗎喇喎。係咪先？咁我所以呢我就唔贊成即 咁早訂酒訂酒訂酒店嘅。咁、嗯、你下次喺啲網友咧，即係頭先急到賴啊，性急啊，咁咧都盡量聽我講啦、嗯。我喺我出發之前嗰一日先訂啦，咁我覺得會好啲啦。當然都未必盡好啦。你記唔記得阿碌有次去上沙玩我哋、 嗯， 啊臨時臨急，我已經去諗到九龍塘地鐵站噶啦嘛，突然間臨時取消。 嗯嗯， 啊，你都系在座噶，咁其实喺同一日即刻取消我都试过噶， 嗯， 啊，咁所以咧，如果我睇到最后先订、嗯、先订先确定咗咧，咁我就觉得会比较好咯， 嗯， 啊，咁我又希望提点下啲其他未参加过团嗰啲啦，或者有啲网友咩啦，真系唔好悭嗰几廿蚊， 嗯， 唔好悭嗰几廿蚊，冇啊到最钱最，如果酒店订唔到最多就住贵啲嘅啫，钱贵啲。因為隨時真係我好有，即係尤其是我係好有機會取消，因為我都好撚蛇龜咁。 嗯， 咁啊講翻呢兩啊，咁啊 OK 啦 ，OK 曬啦，咁啊跟住咧就咁啊我揾阿小龍女訂房啦，咁佢 OK 啦，哇一點鐘就 OK 咯，晏晝唔使洗瞓嘅，咁緊翻曬啦，咁我就話酒店我哋自己訂，你唔使訂啦。咁跟住我就幾好啊！而家有啲微信錢包，咁、 嗯、 我就幫咗阿大的同埋阿李先生，因為佢兩位咧都冇攜程啊，原來， 嗯， 我唔明喎，佢啲有用藝龍，用乜乜，但我覺得攜程貴啊呢次， 嗯， 咁我因為而家又貨比三家噶嘛，咁我對下呢、這個對下嗰、那個，原來最平咧就叫去哪兒， 哦， 但我咧每鄉證綁定唔到，唔知點解， 嗯， 咁啊冇得揀去用去哪兒啦，咁、嗯、我就揀咗。艾龙咧就420几蚊啊，但系如果你用携程咧就440几蚊，今日平廿蚊，咁啊照订酒店啦，咁样订咗三间，我就唔知点解嘅，张单咧就系420几蚊乘三，再加多10蚊喺度， 嗯， 嗰十蚊我就唔知乜嘢， 网上手续费咯， 唔系啊， 买飞都要收手续费噶， 唔系我用携程冇嘅。 咁你唔睇清楚啲條文啊嘛！ 我屌你啦！ 你買飛，你以為買飛好方便好爽，其實係收緊你手續費㗎。不過可能收你5蚊，你唔覺唔解嘅啫。 唔係，我知有啲買電影飛就有。 嗯， 因為其實好簡單，我用開攜程係冇嘅。 嗯， 係冇呢啲手續費。突然間一用藝龍咧，我因為我第一次用藝龍啫嘛。 咁、你咪睇清楚列出嚟有明細㗎嘛？ 得夠閒睇咩？你知我哋嗰啲 係咯，你自己又唔睇清楚。 喂， 原人貴咗你10蚊， 你要諗下一個環境。我唔係急到奶，但係呢阿李山啊大的嗰啲，佢訂房未啊？訂房未？訂房未？佢都催緊我㗎。 嗯， 咁一俾人催嘅時候，你就自然急㗎啦，急就自然亂㗎啦，亂就自然。 嗯， 係爭個，我其實我真係完全唔知嘅，即係睇曬價錢我先撳，因為喂，咁就慳翻幾廿蚊，咁就慳翻60蚊啦。咁即其實都某程度都其實都慳咗50蚊嘅， 係咯， 啊咁都咁都算啦。 佢唔收你一間10蚊咪算好咯。 係咯，咁啊，因為我因為佢哋知道咗之後咧，阿李先生就好啦。 嗯， 李先生就知下，誒嗱，嗰10蚊我俾。啊，即係點解咁好咧？其實真因為有微信啫嘛。 嗯， 而家微信錢包咧，有時就真係幾方便啦。但係當然，我而家同啲網友講找女數咧。 嗯。 盡量都唔好用啦，而家 用現金， 用現金。你偶然可以用下嘅，用下咪唔用下咯，用下咪唔用下咯。你唔好下下旨意呢一樣嘢啦 ，OK？ 因為咧，有 case 啊，即係一唔係嗰啲亂咁吹嘅風咧，就係、是、有個人聽下啦，去咗嗰啲唔知大保健啊，脊骨牆，咁啊揼咗一個唔係廣東省嘅，唔知邊度嘅。咁啊揼咗揼咗一個應該係全島定半島我唔知啦、 嗯， 就八嚿水， 嗯、 差連埋小貴八嚿水嘅，咁咧就公安就認為佢呢個價錢唔合理，呢個價錢正係揼筆唔合理、 嗯、 ，OK， 一嚟一個項目八嚿、 嗯、 水就因為嗰條友咧就仲撲街到係，仲係微信付款， 嗯， 俾人見到個八嚿水唔合理， 嗯， 呢條友。其實已經唔係喺個大保健場度噶啦，已經翻撚咗屋企嘅。咁嗰個公安咧就上去嗰間大保健場度查到， 嗯、 啊跟住原來你有一個客有一個咁嘅消費， 嗯、 跟住就翻嚟拉鳩佢，就15日行政拘留咗啦。 咁都得， 係啦。咁即係話唔係一定話在場拉㗎， 我有權跟翻你嘅微信，所以咧盡量少啲。但係我哋唱 K 咧就可能唔同啲，因為其實某程度嗰個女仔都係個體户嚟噶嘛。 嗯， 即係等於我同阿碌，我點阿碌點樣交收？可以唔咩噶？咁都可以。但係如果譬如你去有啲可能邪骨場啊，不過邪骨場都唔驚佢300多萬啦，係嘛咁啊？即係總之係有啲場，有啲大保健場啊，可能做全套啊，即係你8嚿水9嚿啊，咁你真係盡量可以俾現金啦，即係唔係話你威嘅？有時即係你攞住個電子錢包，即係大陸人哋會點睇你啊？大陸人我覺得屌你老，唔係你香港人乜咁撚唔夠先進嘅？你睇下我哋幾撚先進？係啊，你先進，你咪賴嘢咯。 所以點解我一路都唔裝咪就咁解？ 唔係，咁唔係一定嘅啦。其實係可以裝，但係就你要用得其所，即係每一樣嘢都有佢自己。 以前都覺得好用得其所噶，依家開始出事，你咪知道唔其所咯。 咁、哦、啊，咁你起碼有樣嘢冇咁巧啊嘛。 爽噶，哇，幾方便、啊， 幾撚方便啊！屌你，即係有時冇咁巧噶嘛。咁譬如你多啲留意一下網上邊，當然你要自己 scan 下嗰件。新品係真定假啦，咁睇完之後我覺得呢樣嘢可以值得借鏡喎，咁你以後咪盡量少做囉，我唔係叫你唔好做喎、即係我買支涼茶，我買你支寶礦力，我自己都係用微信錢包㗎噃，咁我覺得 呢啲正正常 冇問題啊，係咪先食餐飯微信錢包啦，係咪先，但係而家一去到邪骨呢、或者貴啲嘅邪骨啦，有啲5-6-8蚊嗰啲呢，我諗就真係盡量少，尤其是公司啊，公司冇得走添，明唔明白？即係你係個體户，你反而又調翻轉，你喺樓下撳鐘仔，或者有婆踢你上去嗰啲企街，都可能可以俾下錢包嘅。如果唔係即時捉到嘅話、，OK 啊，因為過咗開神仙嘅啦嘛。但如果唔係嘅話，我都覺得，唉，唔好啦，或者咧，即係網友真係。 800多蚊揼個骨，你去水療都要啦。即係我又唔好覺得呢個新聞好親我。 其實係 你800多蚊真係算係咩錢啊？你 但係嗰啲係嗰啲咩南方電視台講啊咁樣，我當然某程度我都要信任係一啲傳播媒介啦。咁如果你連呢啲都即係你，如果你話喺微信傳啊，喺微博傳啊，咁 QQ 傳嗰啲，我會質疑嘅態度多啲嘅。但如果譬如有一個南方電視、南方衛視咁樣講，咁我就會覺得喂個公信力會大啲。嗱，你可能覺得大陸個公信力唔得啦，但係話聲俾你聽，咁其實因為佢哋可以咁樣做，佢想堵截咗你哋呢啲咁嘅嘢，咪做得做攬新聞出嚟俾你聽啦。即係話咧，佢都可以咁樣做嘅。咁其實某程度呢樣係比其他可信㗎喎，係咪先？咁而且唉，有時代少少 cash 喺度，我會覺得好啲啦。好似今日咁，如果我冇 cash 呢，我連把遮都租唔到。呢把遮要畀押金50蚊。 哦，唔可以刷微信。 唔可以微信啦，因為微信扣咗錢㗎嘛。咁押金佢畀咗押金單嘅佢我可以攞返㗎嘛。咁好似呢把遮已經如果我冇 cash 我已經臨一隻狗咁啦今日。咁啊好啦即係講返呢都係講返珠海啦。咁樣咁都係啦一照舊。咁跟住就訂好曬房啦訂好曬K 房啦。咁跟住我咪同我而家自己每次搞團呢就另外再獨立一個聊天室㗎嘛。就淨係嗰四個人傾偈嗰種嘛。咁唔好亂啦因為費事啦我而家個聊天室自從多場冇問我落嚟之後呢啲留言多咗㗎嘛。因為佢積極分子㗎嘛因為悶㗎嘛佢。咁我就要分隔咗一啲唔好咁多其他嘢㗎啦我放咗嚟咁傾。咁我就話得啦咁啊波波啦佢就話自己揸車嚟。咁但係我諗住阿波波喺中山就揸車嚟咁啊，個零鐘留車啫，咁啊冇乜所謂啦。咁啊，阿大益同阿 一個鐘都唔使，中山落珠海 塞車要啊，塞車要啊，因為阿文個波波都話個半鐘。 我嗰次喺石岐揸落去拱北食飯半個鐘鬆啲嘅度。 哦，咁啊唔塞車咯，係咪咧？係咯，咁啊可能塞車啦。星期五更加容易塞車啦。咁跟住就我咁啊諗住約阿。 阿大迪同阿李生啦。咁阿大迪就話我自己去得啦，因為佢有嘢搞。咁佢又喺上水搞嘢。佢最後喺上水搭巴士去機場，由機場再轉。 嘩 嘩咁喎。咁佢再嚟。咁一如過往啦，咁約好啊，咁我好奇怪啊，我有一個提示俾網友。因為呢，我喺網上面查到呢，原來港珠澳大橋呢有一個辦理澳門出入境手指模嘅信息收集中心。就乜撚都唔信，我可能唔知道，我就見到有部機，咁我可能以為哇，有部機可以登記澳門，咁一定好撚多人啦。咁我約咗阿李先生三點鐘喺大口岸等，即係大橋等㗎嘛。我就兩點未夠我就去撚到機場啦。諗住排隊都排返你半粒鐘至九個字啦，係咪先。點解去到冇人排一攝咗身份證，驗咗左手手指毛兩次，右手手指毛兩次，跟住攞返張嘢，攞返張單搞掂。轉正唔使五分鐘。咁好街啦，屌你囉，咁成粒鐘嚟做乜嘢，咪戇鳩鳩喺度去打機囉，捉波劇幕囉。搞一輪，跟住咪同阿李先生，李先生三點零鐘嚟囉，因為我早咗，所以我見阿李先生提早，咁李先生係兩點半鐘就嚟到囉。咁咪照舊啦，買飛去港珠澳過咗去，跟住就搭的士去酒店啦。咁跟住就約埋佢哋啦。咁因為阿小龍女就俾咗房號我哋㗎嘛。咁我哋就去先同阿李先生食啲嘢。跟住就我哋同阿李先生兩個就去咗入咗房先。咁跟住等阿大的同埋阿波波嚟啦。咁阿大的呢就都差唔多啦，都跟住都嚟埋啦。阿波波就大鑊啦。佢除咗佢架車塞車之外呢，咁佢要擺我哋酒店嗰度呢。咁酒店呢，我哋係三層酒店嘅，地下零一場。咁佢冇位。咁我想咁要擺到最底有位嘅。但係佢嗰個車身高啊。 落唔到最底， 落唔到最底，扑街，佢又搵位都搵咗一轮，咁佢所以变成迟到，咁跟住要讲睇女啊，睇女时间差唔多啦，咁留翻下个礼拜， 好， 先再讲啦，好，拜拜。